的像城堡，我的天空像刚刚破晓，你形容我笑的样子很窈窕，怕是花开花变老，誓言经不起单调，就化作担保，时间是最无聊的强盗，把依靠变成了礼貌，老水的誓言要怎么打捞，过去的主角都变成炫耀，原来那一年幸福的预兆只是个玩笑，可惜你忘得不太好，我也笑得太早，再看见之后最后一场回忆的退潮，淋湿了我和你，而我不愿褪下戏袍，假装还是主角，求你继续编造，花开花变老，誓言经不起单调，就化作担保，时间是最无聊的强盗，把依靠变成了礼貌，落水的誓言要怎么打捞，过去的主角笑得太早，再看见句号，最后一场回忆的对照，淋湿了我和你，而我不愿褪下戏袍，假装还是主角，求你继续编造， 是刘瑞琦带来的一首歌曲《玩笑》啊，是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这个不插电版。一个年轻的女孩会把自己在生活当中对于生活的种种感悟提炼成一首又一首动人的旋律。我想这应该是音乐在改变一个女孩的这个生活吧，就会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呢显得更加的有诗意，也会更加的动人。一首《玩笑》也是唱出了对于当年失去的爱情一份自嘲和无可奈何。再来听到朴树201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好好的》。 那么是落叶把自己交给了风，像云在天空跳舞，再不问要去哪，

改变自己。今天是4月25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邓丽君的一首歌曲《奈何》。无可奈何花落去，有的时候呢，在情感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这种无可奈何的状况时呢，有的时候只能够自己来宽慰一下内心了。而这一首由邓丽君所演唱的这个奈何呢，也是把歌曲当中女子的情感拿捏得非常的收放适度啊，一首很经典的歌。接下来再来听到的是罗中旭的一首新歌，这是他在2017年沉迷专辑当中带来的若无相欠。 生命依然始终 待，爱没有就此熄灭，总相信会有一天再见。五月你曾离开我的世界，只无奈抓不住时间，永远多远，相信前缘，若无相欠怎会遇见。真有一天能再见，或许会避难相视无言，也许会感叹流离的时间，也许想一次看够你的脸。 若无相欠怎会相见，这是来自罗中旭的一首新歌。那说到罗中旭，会记得很多年前啊，他演唱比如说像这个星光灿烂，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在这中间呢，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这个乐坛上呢也是沉寂了很久。不过这一次也依然会用他的音乐来打动我们。周艳红2004年私人公园当中的一首歌，当爱情经过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走，挥动蓝色的衣袖，任寂寞喋喋不休。月本可遇不可求，它会在第几层楼？每当想见你一面，我就想起开口。就用眼神和我交流，无需太多的语言，用瞬间替代永久。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我没有牵到他的手，梦在酒笑云外的另一个宇宙，就仿佛美丽的诗。 月本可遇不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年轻的时候为爱往前冲，徐怀钰2000年 Love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誓言》。当时当下的誓言会让你怦然心动，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誓言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呢？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东方快车198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就让世界多一颗心》。多一点爱给这个世界，多一份温暖在心间。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